恐怕要接近于零下十度左右。 嗯， 防寒保暖是必须的。 对， 大寒节气也就是这样了。 嗯， 那么这次冷空气呢，咱们首先讲它这个影响最持久的地区还是东北大部分地区，它气温也是连创新低的。实际上呢，这个咱就拿哈尔滨来说吧， 嗯， 从昨天开始气温啊就已经最高气温已经跌到零下二十度以下了，随后四天呢还将连续创新低，最低气温啊都在这个零下三十度以下。 哇， 二十四号那就哈尔滨呢恐怕最低气温要达到零下三十五度，很可能打破历史同期最低气温的极值。另外呢，比如说沈阳、长春两个地方，同样也是连续这个，最低气温刷新新的记录，就是，今明两天，长春的最高气温都在零下二十度左右，沈阳的最高气温还在零下十度以下了。 嗯， 那么随着这次冷空气的继续南移，那整个冷空气是席卷整个中东部地区，不少地区啊，会度过今冬以来的是最冷的一周。那么从今天到26号，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自北向南将出现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8级。那么27号到30号受补充南下的冷空气影响，中东部地区气温呢还将有所下降，并持续维持比较低的状态，最低气温的这个零度线恐怕要南压到广东、广西、福建北部这一线了。 嗯， 作为省会城市中呢，你知道武汉、南京都可能跌到冰点以下，其中呢南京昨天最高气温还有12度了，那么到了明天后天的话呢，恐怕最高气温只有0度了，那么两三天之内气温就下降了12度，那么累计降温啊，这些地区都比较明显，那真正有了寒冬的感觉了。 嗯， 再说呢，对，再说那贵阳伴随着阴雨天气，更会从这个什么，明天恐怕最高气温是这个16、17度，那么到了26号，最高气温恐怕也得到零度了，短短两天时间里，它降温超过15度，所以到这些地区旅行的朋友一定要保暖。那么呢，再说说降水。降水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8号，甘肃东部、陕西、山西、河南、湖北、山东、安徽、江苏、湖南还有江西、浙江北部都先后出现了中到大雪或雨夹雪，其中呢陕西东南部、河南南部、湖北西部、安徽啊、江苏南部或者是那个浙江的中北部地区，恐怕还有暴雪，局地大暴雪。应该说这次降水过程跟上一次的这个累积量应该是差不太多的。所以说呢，这个地区的话呢，对交通影响是比较大的。那么大家到这些地方去旅行的话，一定要及时收听路况信息。主持人， 好的，谢谢刘老师刚才给的这些提示呢，我觉得特别贴心，因为最近的时间是咱们国内这个运输最繁忙的时候，就要快到了，所以要提醒大家，在春运到来之前，一定要保重身体，及时的根据天气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出行情况。再次谢谢刘老师，我们下次再会， 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北京时间来到午后的1:09，马上是10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环球旅行家，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苗山。 再次欢迎苗山来代班。今天的环球趣闻录，又跟苗山一起要了解世界各地的趣闻。 哇 啊，这个每次说到趣闻的时候呢，其实在旅行途中啊，往往我们可能会忽略掉你所见所闻，对于还没有跟你走同样线路的朋友来讲，其实就是趣闻。 对，而且对于这个趣闻两个字儿，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估计又是英国发生的事儿多吧。 你已经很熟悉我们这个环球旅行家在这个环节里面总是以英国为一个重点的区域啊。 对， 好像原来说过这么一个道理，是说咱们这个北半球南半球啊其实还有区别，或者这么讲，叫稍微冷一点的地方跟热带地区还是有区别。我们知道这个越热的地方呢，它可能项目会越多，它可能能够见到能够开展的这样的活动也比较多。那在比较冷一点的温度低一点的比较保守一点的地方，可能它没有那么多的户外的或者能够可以跟这个阳光沙滩一起享受的这种活动，所以呢往往在这样的地方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奇闻异事。 对，就自己开始开创一些新的先河，然后、 就是、大自然老天爷没给啊， 对， 我们就自己来， 没得玩呗，就是。 那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趣闻来自哪里呢？刚好跟你说的相反， 是一个特别热的地儿，是吧？ 没错没错，今天我们要说的第一个趣闻是来自中东的迪拜。迪拜各种各样的世界之最，我们已经见得已经不稀奇了啊。 对。 今天要说到的这个呢，上一周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上周我在微博当中浏览这一条的时候，我开始以为这是一个玩笑， 结果发现是真的。 真的。我会这么描述我看到的那个图片，先是一个镜框。像什么样的镜框呢？像你在家里面用这个照片把它放在里面那种，就是照片框。 相片框。 对，这个框呢在图片当中出现的时候呢，还有一个人头在里头。你会觉得这是很好的，是一个人像嘛。 对， 在家里面立这么一个画框，立这么一个相框，是很不错的一个装饰。 但这回没立家里啊， 这个是立在了一个好像是沙滩阳光的 对 一个环境里， 而且还巨大个。 这个大个大的多大呢？ 多大呢？咱就说这个高度吧，150米，宽呢93米。 您家有多大能立这么大的相框吗？ 对，很多朋友说，我这个你说数字，我可能没有直观的感受 啊。 我跟您说说花多少钱，您就知道，能想象这得多大了。斥资3500万英镑，和咱们人民币是3.1亿元， 三个多亿啊。 对， 这个画框还有一个名字，它真的就叫迪拜画框。它终于在2018年的新年之际跟大家见面了。很多人看到他的时候都会觉得不可思议啊。首先要问一个问题，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行为艺术吗？因为他立在那样一个地方，感觉到不是实际的用途嘛。首先来说，他可能没有说他是一个大楼， 对，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建筑的外观都不是。这个大框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其实呢，迪拜画框是迪拜建设的一个新景点，它将和他们的旋转大厦、帆船酒店等等地标式建筑一起构成迪拜新的天际线。 对，基本上迪拜每一次建造的这些建筑物吧，第一个特点就是舍得花钱，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让人记忆深刻。 对， 所以呢第三也就引起更多的游客想到现场去一睹真容。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迪拜画框究竟是什么样的。刚才你已经描述过它的大小了、 对， 是高是150是吧？ 150， 然后宽是93， 93， 每一面都以镀金覆盖，所以金光闪闪。为什么它那么像这个相框呢？因为家里的相框一般来说是可能那个黑边的少一点，而金黄边的多一点。 对 啊，所以这个金黄边特别像一个真的画框。那有人说，别看他在那儿感觉上是鹤立鸡群的，因为旁边好像没他那么高的好多东西啊。实际上，他真的是他的位置也是经过了精心的挑选。正对着画框，你往北看是富有传统气息的老迪拜啊，迪拜的老的区域；往南看呢，则是现代建筑高耸入云的新迪拜。你去过迪拜是吧？ 我在那转过 机啊， 转过机， 就还没有看到这个相框呢。 那时候肯定没相框，但是呢，那个时候是有刚才提到的帆船酒店啊、 对 大厦 那些地标， 对，那些是有的。所以这次的这个设计，我觉得有一点让我觉得还是挺有设计感的。它相当于像是一个过去，也就是历史和未来的穿越门。 没错， 它是个门在那儿。 你在门的这边看那边就是过往的历史， 对对对， 从历史那边看就是未来。 对，而且这个画框的这个设计首先就富有新意， 没错没错。 因为你看现在相片代表的都是美好的回忆嘛，对吧？所以这个相框的那一面是回忆，是历史。 这个人就看你怎么想啊，这个创意是无穷的。 对， 那刚才说了，这个画框这个相框到底它该怎么样去浏览呢？有没有这个大家可以跟它亲密接触可能呢？我们接下来就要讲了。游客可以登上 这个相框上方的天桥。 嗯， 你别看它那么高，还是有天桥的，在玻璃栈道上来欣赏画框两侧旧城和新城的风光，然后你可以拍迪拜的全景照片。那除了天桥之外呢，上下运输游客的全景玻璃电梯也是一个观景的好去处。 嗯， 所以刚才你说了，这个穿越门它的确是连接历史和未来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哇，真是棒！而且不光是外观有特点，其实它本身还有值得逛的地方。 有实用价值吗？ 对，因为建筑底层是一个博物馆，其中呢设有一个至少是有一个常设展览，在这里呢参观者可以详细的了解迪拜从小渔村成长为大都市的发展史。 嗯， 根据他们官方的消息，展览将应用云雾、气味等多种特效，用最先进的技术展示这座古老的城市，讲述它的历史与变迁，给人身临其境之感。建筑内部呢还装有互动的屏幕，帮助参观者指出迪拜的主要建筑物和地标式的建筑，并提供每个建筑的信息。 听起来我觉得像很多的功能的结合，你比如说刚才说博物馆啊， 对， 就是展览，另外像一个城市规划馆， 对对对， 是吧， 特别有意思 啊。另外呢说这个迪拜画框呢，它里面还设计了一条代表未来的长廊，而这个长廊的设计理念呢，是通过互动投影和虚拟现实技术创造的一个虚拟大都市，描绘了从现在一直到未来50年迪拜的样子。那这个想法呢，据建造者说，他们为了要给参观者创造出一种时间旅行的幻觉，官方声明是这么写的：通过屏幕上的漩涡，参观者会感觉仿佛来到了50年后的迪拜，他们会看到这座城市的发展，比如新的建筑、人们如何旅行和生活等等。 哇， 太厉害了！这个他们要做什么事情，我觉得做得特别极致， 非常极致。而且提到这个画框，这个建造历史有一段时间了，从2013年就开始建造了， 5年时间了。 对，5年了，由工程师、建筑师和技术人员组成的3600多名专家队伍共同努力，才让这个建筑物从图纸变成了现实。建造的时候，顶部的天桥由4个巨型的液压千斤顶吊起，每一个可以吊300吨。由于起吊的速度仅有是每秒3.5毫米，所以工人花了整整2天的时间才把这个天桥吊装完成啊。 我的老天爷，这是真的是就是一寸一寸的给它装起来的， 对，一丢点一丢点挪动。 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或者说是大家觉得啊最奇特的建筑，对于游客和居民来说呢，都是重要的观光景点。 对， 迪拜总是有这样的方法，能够不断的吸引你去他那儿，因为他会告诉你，过一段时间你来就不一样啊。 对， 就又有一个世界之最。迪拜官方预计呢，每年这里将吸引200多万的参观者。不过呢，有一点点遗憾啊，说比起其他著名的迪拜的地标式建筑，迪拜画框呢，它就是一个观景地。刚才我们说了，它虽然底部是有这个博物馆这样的建筑，但是呢它并不是太多的实际运用的这么一个地标。同时呢这个项目也有一些争议，像墨西哥的一个建筑师他就说，迪拜画框呢好像有侵权的可能。他是说涉嫌盗用了他2008年的获奖设计作品。目前呢这个相关的调查也正在进行当中。这个你要是标新立异，你要创造世界之最，总会有一些争议的。 对啊，而且其实就觉得刚才有人提反对意见，说遗憾，说它没有实际作用。其实我是不太以为然，这个建筑并不是说非要能住或者当写字楼，就一定有人在这个屋里干什么才叫有用，对吧？如果因为一个地标性刚才这么有创意的设计，大家就想到现场去看看，每年吸引那么多游客，它也是有意义的。 对，美感它天然而成，有的时候不是说只能是有实际用途的时候它才有价值。 对， 刚才说的这个实际用途，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了解一个实际用途的地方。很多地方都会有冰酒店，对吧？ 对， 全世界各地应该都会在比较寒冷的地方啊，会有这样的冰酒店，尤其是在冬天。 对，我还住过一个呢， 在北欧。 对，在北欧。 我记得上次你讲故事好像说过。 对对对，上次说看极光那次，我特意住了一晚上，就在挪威的时候。 挺贵的是吧？ 冰雪酒店挺贵的 啊。那这个挺贵的，就挺不容易的，就是 就够 得攒一段时间， 就住一晚，过过瘾，看看热闹。 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冰雪酒店在瑞士啊，它呢有一个新的揽客的招数。他说呢，如果你想住我们的这个酒店呢，你得自己盖房子 啊。 这个瑞士的冰酒店这个冬季的促销措施就是，房客可以入住自己动手建造的圆顶冰屋。这个酒店呢是坐落在叫斯坦斯施塔德附近的著名滑雪区，这个滑雪区大家肯定听过，采尔马特。酒店每年冬天会重建客房， 这个大家可以想象啊，因为冰酒店不可能一年四季都在的啊。 对， 只要是冬天一过去，它就完蛋了。然后这个耗费大约3000个小时呢，会来准备这个冰雕的装饰。今年冬天他们的主题就是你去的那个地方北欧神话啊。 嗯。 今年除了这样的叫做传统的客房之外，游客可以选择自己来动手建造一间客房。 嗯，这个酒店的首席执行官就说了，建造冰屋的时间呢，取决于大小和建造者的人数。一间只能睡两个人的常规小冰屋，需要两个人盖一天。劳作之后，你会睡得像天使一样。 嗯。 这想法不错哈、啊，就是 天使一样， 我花着钱，啊、我自己 干着活。累瘫了， 对， 睡得香。 白天也没有什么，就是一日游的项目。你这一日游就在这建酒店， 对。 晚上的睡得香不香，取决于你这盖的房子大小。 哎，你去那个冰酒店的时候，我都忘了上次你讲的时候，那冰酒店里面，比如说东西它都是，比如家具。 对，其实我上次 是冰的还是正常的家具？ 我上次住的那个冰雪酒店，它是一年四季都在，不会化的。 因为它比较靠北是吗？ 不是，原因是因为它这个冰是在这个两个木头中间的夹层产生，它取暖保温是靠这层冰雪、 哦、 但它外面是有水泥和木板把这个冰给箍起来的，所以它每天有一个造雪机器、 嗯、 一直供应这个里面这个夹层一直是有冰雪在、 嗯嗯、 但是你能看到的直观它就像一个正常的房屋结构一样。 那你在里面住的时候通常你被褥啊盖的什么东西那都 是 正 常 的对吧？ 正常的、 啊、不是盖一冰被子，不是睡一冰床什么的。 你今儿能看见我证明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瑞士的这个让大家建造的冰酒店到底什么样的。刚才也说了嘛，这个酒店的负责人说住在自己盖的小屋里边它挺浪漫的一件事儿啊，很多人就心动了、嗯、到那儿去寻找独特的体验。你要盖好这样的冰酒店的冰屋之后呢，铺上羊皮垫，然后睡在睡袋里，外面呢是大概-40度的严寒、 哦、 因为温度特别特别低，所以99%的游客呢在这儿只会住一晚。 嗯 啊，看起来这个不管是贵还是便宜，反正你身体你得承受得了， 对，而且一般就是体验一下，看来。 所以这个酒店就说了，我们通常不建议你住超过一晚，因为我们没有流动的水，没有洗浴的设施 啊。 你在那儿还是可以的吧？ 可以， 你那个还是更完善的一个酒店设施。 我那是一个正常的酒店了， 对， 而且这还要钱， 要钱 还挺便宜。 听听多少钱啊？ 这个冰雪酒店的住宿费，每人每晚379瑞士法郎，约合2532元人民币每一个人。 嗯， 这两口子去的话干一天活 儿。有的时候你发现没有，是这样啊，就是大家不出门的时候老是想象不到在世界上或者在旅途当中你会情愿花费什么样的一个代价来换得一种体验，一种感受。 对， 对，花钱买一个体验的机会嘛。 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说、俗话讲叫花钱买罪受，哎，这个罪啊还真是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得了。 你花吗？ 2000多是吧？想一想我得攒多长时间能够住一晚。好，我们听听歌，来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来自今天环球趣闻录当中世界各地的奇闻异事。 每一天应该都是最好的一天。来，我们继续分享一下今天的环球趣闻录当中的趣闻。 嗯， 有一些人啊，他们真的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我们要提到有一些这个考古的，或者说一些科学家们，他们呢真的是去到的地方你想都没法想象。 哇， 刚才说丽萍酒店已经超出很多人的这想象了，我指的是价钱啊。 对对对， 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件事情呢是超出大家想象的，来自墨西哥这个水下的洞穴。据说这个地方啊，在考古学家们看来呢，这是大有来头啊。墨西哥的一支水下探险队，他们确认在他们东南部尤卡坦半岛的两个水下洞穴相连，他们合计的长度呢大概是347公里。 哇，这么长。 水下洞穴啊，是世界上已知的最长水下洞穴。 哇，是怎样的人发现的呢？这个探险队是由墨西哥国家人类学与历史研究所的考古学家、生物学家、水下摄影师和洞穴潜水员等组成的。 嗯， 在这个尤卡坦半岛从事大型的玛雅水层调查，试图发现和测绘水下洞穴的时候发现的。 嗯， 哇，这个世界最长了。 这个我们刚才提到尤卡坦半岛，大家还是比较熟悉吧，在学地理的时候经常会提到，我们知道玛雅文化， 对于男同学来说熟悉 啊，对，对于女同学来说应该是墨西哥的一些食品比较熟悉，比如说鸡肉卷， 对， 比如说辣椒， 对。 那在尤卡坦的这个玛雅土著语言当中呢，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洞穴啊，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萨克阿克顿，什么意思呢？就叫白洞。 哦， 白颜色的白啊，其实呢，有很多这样的世界的地下洞穴啊，是很多人非常想去的地方。比如说，我知道很多的这个户外运动有探洞爱好者， 对对对， 是吧？ 这个是一种探险的一个内容，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那刚才说到的这个，为什么会提到这个萨克阿克顿，也就是说这个白洞这个洞穴，它有那么重要的价值呢？是因为新的发现证实了，说这样的洞穴系统啊，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表明了这个地方啊，它的淡水资源曾经滋养过这个地带。 嗯， 那么刚才我们说考古学家为什么要参与其中，就是因为他们要证明这个玛雅文化在这里为什么一开始会起源生存，会繁衍，会繁荣。那么在这里发现的这些东西，它就证明了其实这个洞穴里面有大量的保存完好的文物和遗迹。 哦， 包括人类使用的器皿、遗骨。那科学家说这类洞穴呢是最重要的水下考古遗址之一，它包含着美洲第一批移民、古动物群和玛雅文化的证据。 对， 当然我们都知道，老实说这个北美洲的第一批移民来自哪里，很有可能是从白令海峡过去的亚洲人。 哦， 是吧？ 说这些地理名都很熟悉啊。 接下来以后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用食物来代替一下这些地理名词。 对，这都记得了。 好了，今天的上半时段我们的环球趣闻录暂告一个段落，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环球旅行家。更多的趣闻我们来看看，是不是在刚才苗山一开始说的英国会加入 这 个行列。 对， 这 么关键的国家的趣闻还没开始说呢。下半时段咱好好说说， 重点就在后头，我们一会儿再聊。 好，稍后见。 内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888178111111。 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年轻世博园让您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 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锅锅棒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一段短短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我是张帆。 中午好，朋友们，我是苗山。 对，苗山跟我今天是遍览全球的趣闻啊。 对，我得亢奋一点儿、因为我喜欢的国家来了。 你真的很喜欢这个国度吗？ 我其实没那么喜欢，但是由于老念他关于他的趣闻，我觉得这国家好 有 意思。 哎，也倒是啊，但是如果说只是在我们趣闻录当中老听到一个国家的名字，老出现这个国家的事儿，你是不是也对这个国家就兴趣就多增了几分？ 对，而且我对这个国家的人现在特别感兴趣，我想知道他们都是怎么想的。 这个国家呢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天气啊，这个国家最爱谈论就是天气。 对， 一打招呼就天气。我们说到英国呢，真的是在环球趣闻录当中它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一个。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进入苗山最感兴趣的一个领域啊。 对， 说到的是英国人破纪录的事儿。 对， 最近呢有四名英国人完成了一个壮举，这个壮举呢其实听起来没有那么的奇特，他完成的是划船横渡大西洋，以29天15个小时的成绩刷新了相关的世界纪录。因为从英国一般来讲，或者是在欧洲大陆的西边，横穿大西洋，横越大西洋，从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概19世纪20世纪初开始就有很多很多人在做这样的事情啊，不管是帆船，后来的驾驶飞机，包括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人横渡，是不可能的是吧， 横渡不太 可能，英吉利海峡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是觉得英国人喜欢划船这事儿，那是从上学开始就有的，包括各个大学。 是因为他们有划船队吗？ 他们不但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型号的船，甚至牛津和哪个学校剑桥，他们两个学校不是100多年来一直在打，而且他们有一个当地有意思的笑话。我上次听两个英国人说、说的，我问你一个问题，他说你说牛津什么时候打败过剑桥得过帆船比赛的第几名，另外一个人就说呵呵，这件事儿从来没有发生过。就是他们又经常笑谈， 也在他们校园文化当中，在他们根植的他们的那个文化的传统当中，就有划船的这个项目。 对，而且在社团里面能够参加帆船队，好像是非常有面子的一件事情。 哎呀，突然证明了一部电影 啊， 一个系列电影 啊， 《加勒比海盗》。《加勒比海盗》里面经常会发现那样的，就是在自己的主舰艇 可能要完蛋的时候怎么办，他们就划那小艇， 嗯嗯， 你老看见他们来回的划那小艇要不然就划到岛上去，要不然一看啊船没了赶紧划走。 哦，还真是啊，现在想起来这个电影里面的情节 经常会有英国士兵， 对，英国士兵、啊、 就是比法国士兵划得好是吧， 就是擅长划小船 因为他们我觉得这也证明一点，如果从一个岛国到另外一片大陆你必须得经过这样的划船的训练。 对， 对，他们的那个船就是细长的那种哈。 哎呀，经过我们这么一扯呢，这四个英国人完成的这个壮举好像不那么壮是吧， 而且咱们说这四个人大概其中有一个32岁、嗯、另外一个34岁，这说明他们都是30几岁 啊、真不是那个在校园当中的人。 对对， 这四个人都不是职业选手， 嗯他们在组队参加最近一个 挑战赛 就是横跨大西洋的、 这挑战赛还跟他们国家的酒有关系、叫做泰斯卡Whisky 大西洋挑战赛， 就是一边喝一边滑，还是喝晕了再滑？ 那今年比赛的起点呢？起点很有意义啊，设在了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的戈梅拉岛。 嗯，特别美。 加纳利群岛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啊，这样一个地方。终点呢是加勒比地区的安提瓜岛。 嚯、你看你这不刚刚提到的电影？ 嗯，全程超过4800公里。最开始呢，在这之前的世界纪录呢，应该是35天。滑道啊、 这么一比较，就是现在是29天15个小时， 厉害， 基本就提前了将近6天 了 哈、 快一个星期了。 对，那这挺棒的。 那么这个大西洋的挑战赛呢，被称为是世界上最艰苦的划船比赛。我听听也是啊，你说4800公里， 对。 英国媒体的报道是这样说的：说这四个人组成的四个划桨手队，他们乘坐一艘近8米长的玻璃纤维船。以两人为一组划船，每2个小时轮换一次。哦，人家是有技巧的。 你看，它真是一个玻璃纤维船，真的也很小， 很小。 所以这是船，你大船横跨什么都没问题。 对， 这么小的船， 首先它是滑动的嘛，它是人力来驱动的， 纯人力，那真是不容易。 然后全天不停的，因为是两人轮换，两人轮换嘛。途中呢，他们还跟严重的晕船、12米多高的大浪，甚至奇怪的幻觉做斗争，跟少年派似的啊。当他们终于踏上陆地的时候呢，受到了来自亲朋好友的热烈欢迎。在赛后，他们其中一位选手在英吉利港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能划完全程让他们每个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Amazing, 是吧？ 对， 这一次挑战也让他们为慈善机构筹得了超过25万英镑，约合220.6万元的人民币善款。 我 还是干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嗯，说起来英国真的是在很多的领域啊，他们都有自己的独创性。 嗯， 你看这个划船这个事儿呢，他们做得很好。其实魔法这个事儿呢，他们就更擅长啊。比如说哈利波特基本上就不用划船啊，很多事情都能解决。 对， 我们来看看来自英国的哈利波特，接下来的这一组消息都跟他有关系。 嗯， 英国的二手经销商，二手书的经销商， 嗯， 他们最近的一个仓库被盗了。哎呀，这个二手书经销商的仓库被盗，你想这肯定有值钱的书吧，对吧？ 不偷钱就 偷 仓库。 对，12本收藏级的旧书不翼而飞，其中包括一本价值4万英镑，存放在一个特制红色盒子当中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首版精装本。 哦，那我推算啊，我推算这个偷盗者应该是《哈利波特》的一个首席书迷，是吧？ 就是那个 J.K. 罗琳的首席粉丝啊。警方说了，说这些书呢真的不是你平常能够见到的那种。 嗯， 这个被盗的书里面除了《哈利波特与魔法石》，还有一个市值9000英镑，就是8万块钱人民币左右的带着作者签名的首版魔法的色彩，还有两册各价值2000英镑的首版斯蒂芬金的著作《枪侠》，还有都算不清楚他值多少钱的《霍比特人》的首版书，还有一套4册首版的《小熊维尼》，还有带着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大拇指印的1983年的瓶装书，叫《时间简史》。 我其实觉得最后提到的这个霍金的这本书一定是最值钱的， 是吧？反正说了嘛，这几本你就不要算钱了，算不出来了。 可是你说你偷了之后吧，这个通常会在拍卖会上出现。 嗯， 你说这个如果警察通缉了之后，你怎么卖呢？ 所以你知道有很多人他是这样的，你刚才说的好，就是首席粉丝他是不在乎，他不在乎什么呢？不在乎他值多少钱，他就要把它拿回去。去占为己有， 他就看着每天拿出来看一看，是不是 放在仓库里？这是在很多人看来只是转一个地方，但是要说的是，这种东西对于作者本人或者一个二手书的经销商来讲，这是巨大的损失，比他丢钱要心疼多了。 对， 是吧？ 就像很多人收藏什么什么眼镜，当然收藏品各种各样，只要你个人喜欢， 稀奇古怪什么的， 他在你心里这是无价的。 对，别人看来一文不值，是吧？ 但是这个窃取这事儿不好啊，真的不好。 哎呀，说到这事儿，我就联系起来另外一件事情。 说这个有一个美国小伙子啊， 嗯， 最近有人了解了一下，说他有700册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书， 怎么这么多这个粉丝啊？ 你说这里头会不会有这个时期的书呢？啊，我这是一个怀疑罢了。作为《哈利波特》的粉丝呢，就是有人会收集各种周边嘛。 嗯、 那美国芝加哥的小伙子叫Peter 肯尼斯，他就喜欢收集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第一集，他只收 第 一 集，刚才丢的那也是第一集、啊、 第一集叫什么哈利波特与魔法石， 对， 现在已经收集了700册不同语种的这部作品。其实有的人是不在乎看懂看不懂的， 对， 他在乎的是他的种类， 仪式感，是不是仪式感， 没错没错。然后呢，他几乎是集齐了已经出版的各种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版本。 对，这个肯尼斯现年30岁，以数据管理为职业。 你说他是不是个宅男？ 对，我刚才说技术宅。你看而且30岁基本上就是哈利波特最火的时候，是他的童年嘛，对吧，他基本上是和主演一起长大的。 你来看 年龄段，1999年祖母送他的一本《哈利波特与魔法石》， 说的年份恰好是那时候。 对、嗯、肯尼斯呢从此痴迷于书中这个描绘的魔法世界、 嗯、 现实生活中他是个非常腼腆的人， 宅男都这样。 对，但是《哈利波特》小说就成为他社交的桥梁，帮他多交了一些朋友、 嗯、 肯尼斯2016年1月成为已知的拥有最多版本《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人，他的藏品现存有市场价值估算合计超过10万英镑，约合89.14万元人民币。 嗯，我们看到数字的时候都很吃惊，但是对于一个收藏者来讲，真的有时候数字并不能打动他。 对， 唯一能打动他的，唯一能让他感觉到心里有底儿的，就是我有世界上所有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 哎，其实我挺懂他的，因为我曾经买过一本书叫《命运之书》，买了英文版和中文版。 这是名字听着这么熟呢？ 对，就是一黑色的皮儿、 哦， 然后它每一页就只有一句话的、 哦、 那个《命运之书》 哦， 英语叫 那么像是女巫用的呢？ 对，哎，你知道那个就是它的封面设计的也很像童话故事里的那种传说故事，然后它那个英文版就叫《Book of Destiny》，好像感觉你的命运都在 书里了。 对，买了中英文2版，直到现在 回去老翻啊， 这两本。 今天是什么样的状态？ 对，这两本书你看、啊、俩语言版本我都有、 哦、 我连膜都没有拆开。 就是有人要买的话你不会舍得？ 我舍得 啊，舍得啊。说了半天你不是一个真正的收藏家。 对，因为买的时候就觉得都很喜欢、 嗯、 你知道有的时候封面好看，我真的就是一个买毒还珠的人。 你是一个外貌协会的人。 对对对、 嗯、英国的趣闻还有很多，刚才说过的是哈利波特，接下来咱们来看看他们的王室的趣闻。 哇，王室那个简直是英国最大的趣闻来源点、 嗯、 开始吧。 英国伦敦动物园近日宣布，你不许笑啊，我说的是前面的这个引子啊。 好好好， 动物园近日宣布用准王妃梅根·马克尔的名字来命名一只新生雌性霍加皮，来祝贺哈利王子大婚。 哈哈哈哈， 这其实很有纪念意义的，对吧、嗯，你得正确理解这个。 在我们国家这种事儿应该不会有的。 对，但是其实传统不一样嘛，有的地方真的就是文化传统，你得理解别人是怎么想，是吧？所以你不会这么做。 如果大熊猫用我的名字命名，我会非常开心。 但是别的动物你 就别的动物就不用了， 是吧？我来看看啊，这个刚才说的这个霍加皮，他英国这个报道是这么说的：霍加皮呢，他是英国探险家哈里·约翰斯顿在1901年，他是在非洲国家刚果金的森林发现的一种哺乳动物。那作为世界上仅存的与长颈鹿有亲缘关系的动物，霍加皮呢什么样子，给大家描述一下，它后边和四肢有黑白相间的条纹，看起来像斑马。 嗯， 虽然它没有那个长脖子。那它跟长颈鹿一样，舌头又很长，帮助它们去吃树上的叶子，就卷卷吃、 嗯、 来辅助它们进食。 哦，好像就是描述还挺有意思。 哎，是不是跟大熊猫有一比了？ 不，还是熊猫好一些。伦敦动物园就说了，起名为梅根的霍加皮去年12月9号诞生。梅根的出生呢，为外界关注霍加皮这种濒危动物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机会，让大家都关注它， 嗯、 是吧、 嗯嗯？ 国际自然保护协会就把这个霍加皮列入了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某市的动物园研究人员估计，全球现在大概有2.5万只野生的霍加皮， 确实不多。嗯嗯，关于这个霍加皮的幼崽的命名呢，据说王室其实没有回应， 哦、 因为两个人是定在今年5月19号要在温莎城堡、啊、结婚的。 对。对， 其实我觉得刚才提到的这个，就是一个是濒危动物的红色名录啊，一个说到了为什么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有的时候是起一个示范带头作用，就是让这个名义呢让更多人关注这件事情。 但是最后这一句说人本人并不知道，我们就开发布会， 没有回应，没有回应。 对，我们开发布会说我们为了庆祝大婚送一个礼物，然后呢以你媳妇儿的名字命名。 那这样吧，既然你提到了这个 说到了哈利王子啊，这个大婚的事情。那下面我们说的这件事儿呢，这可能比较容易接受一点。刚才说霍家皮命名， 还是跟这小两口有关系？ 哎，随着他们啊，这个好事将近。那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马克尔呢，她是美国的女演员嘛， 对， 梅根·马克尔，她的这个梅根由生僻字已经变成了英国的大热门。 嗯， 英国的母亲和宝宝这家网站发布的2018年最受欢迎宝宝名字的预测排行榜上，梅根这个名字就首次跻身女宝宝名字的前20名。 女宝宝， 女宝宝啊！ 我估计这个评选在上一次。应该是上一个王菲， 上一个王菲，对对对对，哎，王菲 凯特 是有这样的魅力哈， 对， 就是 哎，而且那个凯特这个名字本身就是英语教科书经常出现的一名字嘛、 啊、 ，Kate 嘛， 啊， 对吧？ 凯特布兰切特， 对， 凯特温斯莱特， 对，凯特特别的多。 梅根这个名字呢，其实人家说啊，真的是跟英国是有渊源的， 嗯、 它就源起于英国的威尔士。它的意思原意是珍珠 哦，还挺美的。 英国的国家统计办公室数据显示说，2016年的时候，英国42个宝宝取名为梅根，使这个名字呢，在当年女宝宝排名榜上排第881位。另外有658名女孩取名跟梅根同源，但是仅仅少一个字母的梅干，在排行榜上是第83位，就是取名梅干的人更多。 哦，这是当年的什么情况是吧？ 对， 虽然一些父母呢想让孩子与准王妃是同名、 嗯、 但事实上梅根是准王妃的中间名，他全名呢是雷切尔·梅根·马克尔。母亲和宝宝网站的榜单上，奥利维亚和奥利佛2018年分别在女宝宝和男宝宝这个起名的排行榜上领先。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办公室的数据，2016年宝宝们用的最多的名字正是奥利维亚和奥利佛。 哦，哎，起名字这件事情，我发现东西方这个观念，就是虽然大家都会啊想给宝宝起一个更好的名字，但是观念他们的这个理论依据是不一样的。你在咱们国家很少有人说我要起一个跟别人一样的 啊、哦，我们是不是吗？是吧？ 我觉得很少这样吧。 你看我的名字哈，我本来就苗珊 珊。是取的谁的山？ 但身份证上叫苗珊珊、嗯，因为觉得念起来不方便。 嗯。 我们很多同龄人管它叫 ABB 结构，你会发现出生的那个年代的都是 ABB、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结构是一样的，但是你绝对不会想到跟别人取同样一个名字。 哦，就是一模一样， 是不 会。 但是你会经常发现在欧美，他们是这样的，就是某一个名人对他们影响特别大，我就愿意拿他的名字来命名你。 对对对，表示尊重， 对吧？ 对吧？ 这个影响力是不一样的， 向他致敬。 对，真的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在咱们旅行的途中有很多的趣闻，其实值得你去体会和感受。 对，有的时候从趣闻就可以开始了解一个国家，就是出发之前吧，听听趣闻，有利于你整个旅行都是相当欢乐的。 我们片花灯怎么说的，每周给你一个请假的理由。 对。 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环球趣闻录，我是张帆， 我是苗珊， 接下来是住在876，稍后见。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映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1块钱能买一箱五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呢肯定是真的，